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温馨，这几天在做一个纪录片，然后因为缺一个摄影，就去找同系的师弟帮个忙，结果就找来一个特别能装的人，就是其实有一些话明白点说大家都懂，然后他就非要说一些专业术语，就是这些术语吧不是不懂，就是说了之后会让人觉得很别扭，正常人跟正常人说话就好啊，然后你弄得这样子就感觉特别的官腔，让人不适。可是又是老师找来的，然后又不能太不给他面子啊，又不能给人家难堪，毕竟人家来帮忙嘛。但是就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要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前我发型睡得有点酷，说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姐，要一起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多么改变自己。 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呢。 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 北京时间晚上8:05，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准时和您见面。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会在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到时大家收听收看。 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我们的 QQ 音源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3 56755663，欢迎加入。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主题呢？首先请大家欣赏一下我和兰陵的棒读，现在棒读开始。 等一下，只有一个人的棒读。 你想说谁？ 我 这个经历了天灾入侵的埃泽拉斯大陆满目疮痍，费伍德森林变成了一片死地， 提瑞斯法林地游荡着那些早已死去却又一次站起的腐朽身躯， 夜色镇终日浓雾弥漫，西利苏斯的沙漠中暗流涌动， 洛丹伦王国覆灭，伊里丹背叛暗夜精灵被流放外域， 阿尔萨斯这个曾经的王子终于登上了冰封王座，成为了坐镇诺森德的新巫妖王， 似乎战争暂时平息，因为战争部落和联盟达成的那些脆弱的协议似乎已经逐渐被人遗忘。 兰陵，请问读了这么多句了，你知道我们读的是什么意思吗？ 这简直小瞧我哎。 好，请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你知道 我并不知道。 对，其实我们两个刚才为什么说是棒读呢？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词的意思。 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就是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您能听懂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呢，那您就肯定对魔兽世界这款游戏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 没错，这款游戏呢，相信即使是没有玩过的小伙伴也一定听说过，一定听说过， 是 包括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啊，比如说阿尔萨斯啊，这些 艾泽拉斯我还是知道的。其实 艾泽拉斯是出自哪里是吧？那今晚呢，我们就邀请到国内知名游戏论坛 AGA 的编辑大大风雷祭司做客直播间，与大家聊一聊魔兽世界。欢迎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风雷祭司 啊，又一次做客我们直播间了。 对对对， 原来也是老朋友。 熟人。 其实我今天都不太敢对视我们风雷祭司大大的眼睛，因为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两个小白对着大神，然后总有一种想要逃避的感觉。 没有，以为是我的镜片在反光。 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其实我的话对魔兽世界虽然没有玩过，但是我是经常可以在微博还是哪在朋友那儿知道这个游戏，并且有一定了解的。比如有的时候我会去找一些魔兽世界的那个编年史，因为它背景故事写得很有意思，我会看一些。 哇塞，没有玩过游戏直接看编年史。 然后魔兽世界的一些这个很有名的人物，比如说什么三七道啊，然后还有比如像这个魔兽世界的电影我都有去看，虽然没有玩这个游戏，但这个游戏一直在我心中。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继续去玩？ 因为可能时间比较紧吧。 对对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吧。 好的，那么无论你是否玩过魔兽世界呢，只要你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感兴趣，随时都可以通过弹幕和我们交流。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也请到了风雷祭司大大嘛，然后风雷祭司大大会从他的一个资深玩家的角度来跟我们安利一下魔兽世界，或者说跟我们来聊一聊就他玩 魔兽 世界的一些感悟。那我和那这个兰陵呢，作为小白，我们就来 乖巧的端坐在这里。 对对，看60分钟之后我们两个会不会被顺利的安利。 我回去就下。 这个人 我已经安利成功。 就刚才在这个私下接触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游戏的魅力告诉了一些，我已经现在很心动了。 确实，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最早就是为什么没有进魔兽世界这个游戏呢？是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比较小嘛，然后对魔兽世界的画风，你知道吗？就是处在那种未成年的小女孩，她总是有一些玛丽苏的心情在里面的，然后总希望自己玩的那个人物。 心态我懂。 这个魔兽世界。 所以风雷吉西大大，你也经历过那样的时候吗？就是希望自己玩的。 经历过，就是我给当时的女同学 安利的时候， 去安利。哎，同学，你有没有听过魔兽世界？然后他过来听说很厉害，我过来看两眼。再见。 那我们那个我们那个嘉宾可不可以换一个话筒？ 哦， 换一个话筒试试。好像现在声音比较小， 贴近一些。对，可能这个话筒连接的不好。 哦，好的， 对，你稍微贴近一些。 现在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听清楚呢？大家可以给我们在弹幕当中反馈哈。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0，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呦呦呦呦。 灯泡大师 呦。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 然后还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来自 NGA 论坛的主编大大风雷祭司。再次欢迎我们的嘉宾，欢迎 大家好。刚才话筒好像有点问题啊。大家好，我是 NGA 的风雷祭司。 刚刚聊到就是给女同学安利这款游戏，然后女同学表示什么呢？ 就和你的反应一样， 就说这个人 画面不美， 人设啊。 我后来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玩的是部落吧， 所以已经非常接受那种设定了，那种画风了。 我的话，就我个人的话，我是一个就是小时打游戏一直是玩欧美游戏比较多，所以我对这种画风一直是接受的。我不觉得它会有什么问题，就是而且就是男生在玩游戏的时候也通常来说不太会去考虑他只是会想这游戏好不好玩，不太会去管他是不是美型这样的一种考虑，它不是一个考量在里面。 其实对于当时来讲，魔兽世界的画面啊还是很可以的，只是它的画风，画面和画风其实两个概念。画面就是它是否精致啊，贴图怎么样啊，特效怎么样啊，而画风就是说长成我这样或者长成小美这样。然后长成小美这样的画风可能会受欢迎比较多，长成我这样的画风可能这个 不长成你这样，就是你看，就是从粉丝的数量也可以看出来，是不是？ 就等于夸我。那么风雷大大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不知是不是，从这个游戏最开始运营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接触了，还是半道才开始玩？ 对于我来说嘛，我的话是它没有运营的时候我就在期待了，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上次节目的时候聊过，就是说我是这个。我最早接触的几款游戏里面就包括了《魔兽争霸二》。所以我应该算是按国内来算，应该也算是比较早的暴雪粉了。所以在这个《魔兽争霸三》，我也玩了非常长的时间，包括其他的暴雪游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暴雪要做《魔兽世界》的时候，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非常的期待。那在这个国服公测的时候，就肯定是第一时间，加入了这款游戏， 就是第一批开荒的玩家，对吗？ 对对对。 我们国服是哪一年？2005年。 对，我记得很清楚，2005年的五一。因为我五一，我从这个我同学他拿到了这个实体碟，然后他在自己的电脑上已经装好了，然后我把这几张碟拿回去，在我回家过五一的时候，拿自己的电脑上装上了，然后五一就玩得很开心。回来之后就在五一放假回来之后的大概3天之内，我所有的舍友都已经开始跟我一起玩了。 就是迅速已经拉帮结派，大家都集体开心。 对对对，在魔兽之前我在玩这个天堂二这个游戏，也是我拉他们一起玩的。然后我回去之后他们说，你们不来跟我们一起玩了？我说来玩魔兽，来玩，不要玩那些韩国游戏了。 那时候舍友们他们对魔兽了解的多吗？ 我的不少舍友，就是我们同龄人的话，就是大家都会玩魔兽争霸三。那当时的话，而且魔兽争霸三也算是电竞的鼻祖。现在我们同龄的人提到，甚至比我们稍微小点提到像 Sky，这些都是偶像级的电竞选手。 对， 那也是从魔兽争霸三开始的，所以很多玩家，包括我身边的人，他们也都是暴雪粉。所以说魔兽世界就知道是什么，那就来玩了，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对，说起暴雪呢，它是一个，虽然出的游戏不多，但基本上做到了步步 精品， 精品 确实是这样， 而且做动画很厉害。 我想到了前两天的这个段子，就是迪士尼这个一定要收购暴雪。 我也看过那个暴雪问为什么我做游戏的又没影响你， 对，我们和你又没有什么商业上的冲突，你为什么一定要收购我们呢？对不对？ 没点数吗？ 迪士尼想沉思片刻啊，这事儿你管不着。 对， 你要多少钱我们就给了。 因为每一次暴雪做的宣传的 CG 动画都特别的精良。 对，在这儿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段子编这个段子的人，有时又是，就是他就是有如果宅的作者，他也是，对，也是我谈用户，对，也是我谈用户， 厉害了厉害了， 对，就是 NGE 早期写这些魔兽同人的人，他也是算是我们论坛比较出名的一个用户吧。当然现在的话更多的人都熟悉他了，是因为他的作家，他现在作为作家的身份的更多的作品让大家熟悉， 圈内大手可以这么说， 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刚开始说开荒的时候啊，我曾经我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对，然后我当时会看一些很多的书，当时的一些小说很多的背景都是由魔兽世界去衍生的，所以我虽然没有看过一些，没有去玩过魔兽，但是知道一些，就会因为这个小说里的交代这些内容，然后会对这个游戏感兴趣。比如说就有一些以这个某点啊，这个知名的网络小说平台，它的一些游戏类小说的背景基本都是魔兽世界， 它会借鉴参考这种世界观， 没错。比如说我当时从那个血色修道院，就是在那 是这个名字， 在那里听说的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当时就觉得开荒这个词好厉害，好高端，好热血。 好像现在大家经常就是对新游戏来说就是开荒， 对， 已经变成游戏圈的一个。 但这个开荒这个词是不是也是从魔兽才最开始有这一个 概念流行起来 的？ 应该如果你要追溯就是开荒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应该是从暗黑破坏神二开始的，也是暴雪游戏。这个因为暗黑破坏神里面有赛季这个概念，就是它到赛季的时候你的所有装备就清零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得从头玩起，就所谓的暗黑破坏神的赛季，现在的暗黑三也是这样的套路。赛季开始了以后，因为所有人都从零开始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得叫开荒，就是抓住最早的一批机会，把你的职业，把你的号练上去，在这个战网服务器里面，哎，这样作为一个比较早期的装备的积累。 就是说他开荒，暗黑二里边开荒是曾经打过的副本， 哎，对了， 然后再重新来， 对，其实就是重新来一遍。 魔兽应该是新的地图，就大家都还不知道， 对， 就一点一点摸索。那我觉得其实开荒这个词更适合魔兽。 对，这个倒是这样，但是最早的话应该还是，我的话我不知道更早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应该是从暗黑二开始的。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提名说大航海时代系列也是开荒的代表游戏，是不是？ 大航海时代的话，它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对，它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单机游戏，所以它的开荒的概念其实和暗黑和魔兽还不太一样，是另外一种概念， 是另一种怎么说，农场类， 经营 不太贴切，对， 是经营类， 经营类游戏的这么个游戏。 包括兰陵，你刚刚提到的是血色修道院吗？ 是里边的一个副本，应该是五六十。 大家说是一个练级的好地方。 血色修道院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在修道院，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三十级左右的一个副本，因为它里面是这样，它里面有很多，它的小怪的密集度很高，所以这个高等级大神之后呢，它可以利用很多的 AOE 技能，就是范围伤害技能，就很快清掉这些怪，然后你的小号你就可以站在门口等着收经验就行了，这样的。 所以说是练级的一个好地方， 对，其实是刷级的好地方， 刷级的好地方。那我们知道现在魔兽世界是登陆咱们中国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吧，从2005年到今年2017年，那能不能给咱们梳理一下它大概的一个版本的流程，更新换代的流程？ 这个具体的年份呢，可能我现在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但是最早的时候是魔兽世界原版的话，还算是没有隔太长的时间就引进国内了。那最早的话是第九城市的作为它的代理，那后来就交给了网易。那最早的原版之后是这个燃烧的远征，从燃烧的远征开始呢，就大家的魔兽玩家们都很，就国服的魔兽玩家就很苦恼的一件事，就是开始跟不上世界的节奏了，就我总是因为审批的原因，然后要比国外的版本要落后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就很 就是因为大家网络都已经很发达了，我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自己又玩不到，这就很尴尬，对，心里很痒。其实我的话是这样的，我是因为也实在是等不下去了，所以我又是五一，我在2007年的五一的时候，我就去玩这个亚洲服务器，就是台服，就去玩台服了。反正繁体字嘛，为什么说中国就是中国人看繁体字是这个天生的技能？ 是， 我想，哎，没有这个语言障碍，我就去玩，我就去玩台服了。台服的话是一直是保持同步更新的，所以我还算是比较每次都赶上了新版本。其实像我这样的玩家也不少，尤其是在巫妖王之怒的时候，很多玩家都因为他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去到台服去，而且当时在这个魔兽世界上面，在台服国服的就是华语圈的玩家，形成工会。打出了非常高的成绩， 是不是 打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对，那在接下来的时候呢，在又过了大地的裂变之后，就是代理权交给网易，在随后，大概大地的裂变应该是从中期开始，应该是从火焰之地这个版本开始，国服应该是叫火焰之地，从这个版本开始，应该渐渐的就和世界同步了，一直到最后熊猫人嘛，熊猫人的主题就是中式的东方的，这就毫无问题了，就直接就引进了，之后到现在魔兽世界的版本一直是和世界上是一样的，就不会再有这种卡审批的问题了 啊，也就是从熊猫人之谜开始，我们终于 从熊猫人开始 赶上世界的节奏了， 对， 而且 跟上了。 那这么多版本啊，可能就是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内容， 对， 那作为我们的这个风雷大大，就是说最喜欢哪一个版本，觉得比较可玩，可玩性比较高？ 哎，您最喜欢哪个版本？ 如果说可玩性比较高啊，可玩性比较高，公认的还是就是 3.3， 就是咱们刚才不是提了很多次阿尔萨斯，就是阿尔萨斯他是魔兽世界中，就是魔兽系列中吧，应该说是最标志性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从正派到反派，他有一个堕落的过程，是一个类似于沙翁是男主角的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特别出名的一段故 事。对，他的这个角色的塑造非常的成功，他的粉丝也很多，而且在当时很多玩家，因为很多像我刚才提到过，因为很多的魔兽世界玩家是从魔兽争霸三开始的，魔兽争霸三是两个人的传奇，一个是萨尔，一个就是阿尔萨斯，那么很多人对阿尔萨斯抱有非常非常浓厚的感情，无论是粉丝也好，或者说是一定要杀掉他也好，因为他最后变成了一个反派角色，觉得我一定要杀掉巫妖王也好，那对他的感情是很厚的。那么在 3.3 这个版本呢，他暴雪经历了之前很多版本的成功的设计，都把它融入到了就是冰冠堡垒这个团队副本中，那么这个副本也是现在大家一直觉得是最经典的团队副本之一。巫妖王的话呢，当时也是我记得是就从现在而言也是就是卡这个首杀的时间是最长的，好像不是最长，也是排在前面几位的，但是就当时来说，所有的工会打完了之后都觉得这个是最史诗的设计，非常符合他的身份， 就他的特点在于 非常符合他的期待。巫妖王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死亡骑士，死亡骑士的话呢是在奇幻游戏中很常见的一个角色呢，就是本身他就很酷，对吧， 对， 重甲，然后这个人高马大， 当时也是新增加的一个职业。 对，也是因为死亡骑士是在这个巫妖王之怒开始的。大家对这个巫妖王的角色也非常的认同，就是大家觉得他很帅。首先，他活人的，他活着的时候就很帅， 特别符合男孩子的那种。 对，大家觉得就是一个他在当正派人士、当圣骑士的时候，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是一个正义感。然后责任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子，一个圣光英雄的形象。那么他在堕落成反派了以后，又符合大家对那种狂霸酷炫拽的那样的一个认同。本身的实力也非常强大，所以在 3.3 的时候是大家公认的最成功的版本。大家对冰冠堡垒也是无论是这种开荒型的玩家也好，还是这种 farm 型的玩家也好，都从冰冠堡垒中找到了非常多的乐趣。那如果要我说的话，那肯定是这个版本了。 对， 那现在我不知道您平常还会一直在玩魔兽吗？ 现在的话，我偶尔还上上， 偶尔还上， 对，偶尔上。 大概的频率是什么？ 频率大概是一周有这么大概一个晚上吧。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在听节目或者是在弹幕的这个观众有没有还在玩魔兽的？因为我一说，可能他就知道。因为现在的魔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伤肝。 就是每天像上班一样。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他，你需要，如果说你需要赶上，因为魔兽的核心内容它是 PVE 的团队副本，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次冰冠堡垒，还有很多团队副本一样，它的这是它的核心内容。但是你在现在的版本《鹊川再临》中，如果你想要跟上，或者说是能够拿到一个不错的进度，你需要付出特别特别多的时间在你的装备上，就是。这个大版本 7.0 版本引入的这个神器的概念，你需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是很枯燥的重复任务，所以我的话年龄大了，已经跟不上了，已经干不动了，所以我可能就每天想起来了上去收收那个每天的日常任务，哎，做一做，然后这个打打这个小宠物对战啊，或者是干点别的事情啊，或者是排排这个随机的团队副本，我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并没有把它像以前那样 当成像任务那种， 像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那真的是跟上班一样，比上班还上心点。 嗯，对，据我所知的话，像一个大型团队副本的话，大概需要40人。 那是最早期了。 现在的话， 最高级的要求是20个人。 20个人。 对，因为在40人的时候，就是60级的时候，从70级就是这个燃烧的远征开始，就把人数削减到了25个人， 也比较好控制。 对，在大地的裂变之后，又开了一个，就是说是它强化了小团队本，就是10人的这个概念。然后又在。后面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德拉诺之王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史诗难度的概念，就把它固定到了20人，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最高等级的团队副本是20人。 而且一个本的话像20个人就是需要很高的配合， 对，确实是 很多的时间才能打下来一个本，比如说 因为难度很高， 打老一老二老三老四， 平均时长会像这种20多人的副本会用多长时间来打下来？ 以前的话一个成功的副本让我想想，开荒的话其实得要2个月以上。 2个月以上、 就是、 开荒的意思就是第一次打，对一些 boss 的机制还不太了解、 就是整个把它打通 走位什么的、还不太， 对，你需要慢慢的磨练、因为 技能什么的， 因为一个团队副本至少的话它也得要有接近10个这样的首领。 对， 你得一个一个过呀， 是， 对吧？进度再快你打得再好，那么而且因为它每周都会重置，就是这个进度会重置，你打得再快的话你一个月也只有4个礼拜时间、对不 对？所以你还要加上自己的装备积累，一方面是我的软件，就是我要熟悉这个 boss 怎么打，哎，我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要有这个硬件，就是我的装备要足够厉害啊、我这个收集到的装备和能更跟得上这个副本的级别，就是我打出去的伤害得要有那么多才行。 非常考验团队配合能力和团长这一存在， 对， 和团长的指挥能力，所以往往在一群人中团长永远是那个核心。 对，团长是核心。 之前有很多段子嘛，说这个比如说领导视察什么的呀，然后总查不过啊，然后这时候一个司机淡淡说了一句差不多就行了，然后领导带人就走了，后来一问那是我这个团底下的小弟，有这样的段子也不少在微博上。 是的是的是的。 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啊，就比如说20多个人同时在一个副本里面，那是不是对机器的要求会很高呢？ 嗯， 应该是服务器、 会有一些要求、就是这样的，就是魔兽世界的话呢，你有的时候单人玩和多人玩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每个人放技能到，因为到后面以后他给这个暴雪给技能加了很多酷炫的技能 啊， 有点光污染就很花哨的技能，包括 boss 也 降画质嘛，所以大家才 对，最后很多玩家就是我每一次更新电脑都是因为魔兽世界团队副本打不下去了， 换显卡， 所以我就换显卡换 CPU 然后这样就换了电脑。我记得我第一次换这个电脑就是因为太阳井打不下去了，然后我第二次换电脑是因为这个巫妖王打不下去了，然后我后来又一次换电脑是因为奥格瑞玛就是小吼打不下去了，所以我就每次换电脑都是因为魔兽世界。 对硬件的配置要求比较高。 对对对，因为有些技能你必须要去看清楚它的话，你对电脑还是有一些要求的。你如果降画质降的太多，可能有些技能的走位你看不清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看有很多游戏好像甚至你可以把玩家屏蔽掉，就只显示一个名字，然后显示一一个位置。 那个我倒不知道， 有一些丧心病狂。 那个应该是没有的。 现在很多游戏是这样的，因为可以就是降低玩家的这个电脑需求嘛，降低门槛，玩的人就会更多。 对，是。 然后说起魔兽世界的门槛，就是它现在的客户端达到多少级了？大概？ 这我没记过。那倒没有，那倒没有。现在的话应该是在我猜猜吧， 因为我没有观察过，应该是在50G左右。 那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篇。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的风雷祭司大大。欢迎 欢迎风雷大大。 大家好， 继续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 刚刚跟大家聊的就说这个魔兽世界的一个版本更替哈，我不知道现在咱魔兽国服大概一个运营情况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它的玩家大概是集中在什么样的年龄层，或者说这个阵营的分布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这样的统计？ 国服是这样的，就是魔兽世界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问题不得不去就是提它，它就是。他太老了，因为确实是这么长的时间，是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所以其实 算是一个很长寿的游戏了。 对，是很长寿， 非常长寿。 为什么我们说有些很多游戏很难运营很长时间，是因为这么多年之后游戏的引擎已经升级换代了很多了，你必须跟得上这个时代，但是魔兽却一直这个坚挺在这个 MMORPG 的大旗啊，作为这个扛旗的人一直没有倒过，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作为新的年轻的玩家来说的话，他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去选择了，所以就我的感觉来说，现在魔兽应该没有什么新玩家加入了，应该都是老玩家，可能最早的可能年龄最小的基本上也都25-26岁这样的，都有大概在这个年龄。对 对，因为魔兽世界最开始为什么这么受欢迎，首先啊，它精致的这个 画面 精致的做工，游戏性 做工对 对对，游戏性和它的故事性，以及这个它是第一个同类型，就是类似于这个同类型的网游是比较早的，可以说是鼻祖那一流的。 就是说在魔兽世界之前好像没有跟魔兽世界特别相似的游戏，是这样？ 是这样的 模式， 就是魔兽的话呢，它是受到了就是 EverQuest 就是无尽的任务的影响，包括在更早一些的话，可能这得玩过这个游戏的可能都已经40岁了，就是 UO 网络创世纪，算作是最早的这种图形化的网络游戏。那在魔兽世界之前呢，国内的玩家玩到的基本上是韩系的网络游戏，玩这个比如说奇迹，玩传奇，对吧，传奇玩的人很多， 是 再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就是玩这个比如说天堂二，韩国的游戏它比较注重于这个美型， 对， 肯定符合你的要求， 画风， 对它肯定会符合你的要求，但是它的游戏性就没有那么高。 快餐类嘛， 对，在魔兽世界引入中国之前呢，很多的媒体都在猜测，觉得这个欧美系的游戏在中国未必会成功，但是魔兽世界最后狠狠地打了这些人的脸， 非常成功， 主要是因为它的故事性吧，我觉得。 魔兽世界很成功的一点就是在于，它的曾经的魔兽世界的背景确实剧情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 因为魔兽争霸三它是一个很史诗的故事，像我们这样从魔兽三顺下来的玩家，那包括这些人，像这个希尔瓦纳斯女王，萨尔大酋长，还有凯恩雪提，我是不是暴露了我是一个部落玩家？ 其实就今天我想就是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可能普遍年龄会偏小一点，那风雷大大能不能用这种言简意赅的语言大概给我们讲讲，就魔兽的世界观，魔兽大概 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 魔兽 这个魔兽剧情你知道有多长？如果是书的话，大概得有好几本这么厚。 有一本汉现在汉语大词典。 这个 还有 这个，严简应该真的做不到。而且魔兽它实在故事太长了。 对对。 从只能说是在我只能如果说用极其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神仙打架。 嗯。 然后这个神仙打完了之后操纵了一批凡人在打架、然后打来打去，大家发现这个曾经的敌人没有那么坏， 不 然后大家就联合在一起， 是是， 对，大家再联合一起打更大 的 坏。 他们 的 世界观里是有最开始那五位什么什么、是什么创世的什么来着，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背景， 很宏大的世界观。 对， 就是魔兽的话呢，它背景设置的很大，而且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多概念，它有很多留空的东西就可以让你去脑补，或者说是留白的东西让你去幻想。 对， 在最早的魔兽世界，它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奇幻，就是有一个中世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类的王国，哎，它忽然遭到了这个兽族，这个游牧民族的兽族的入侵。其实这种东西的话呢，大家也蛮熟的，比如说魔戒这样，哎，它也是有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情节在里面。所以大家的话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就是奇幻类的故事。奇幻在哪里的话呢，就是和其他的其实你想想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提到了，就是魔兽它作为一个用游戏讲故事的，在无论是魔兽一魔兽二也好，它都有两个阵营都有故事，所以其实就算哪怕我们在魔兽二中扮演的兽人是邪恶的，但我们其实是反派，但实际上这个人里面还是有英雄的，所以他的一些做法其实让玩家玩完了之后觉得虽然说他是一个反派角色，但他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反派角色。 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纯粹的坏，我们都只是站在 不同的立场 而已。 是的，是的， 我们只是在不同立场，我作为我人应该对的事情，只不过我们有冲突。 对，就是在魔兽三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揭露了，其实兽人的话并没有那么坏，他是被这个大反派更大的坏蛋蛊惑的，所以他要来打你的人类。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就是这种虽然可能比较野蛮吧，但是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民族。 对，所以魔兽世界有很多的衍生啊、同人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文化。那可能说起魔兽世界啊，有一些 B 站的小伙伴可能没太玩过，但也听过。但是说起来有一些共同点，我觉得大家都是有这么一段经历的。比如说我小时候会去我姑姑家，我哥哥就是一个，我的哥哥表哥就是一个、堂哥，就是魔兽的玩家， 铁粉， 真的是铁粉。每天的日常就是他打魔兽，然后我姑姑也是他妈妈打他， 这是一个 两个人 凄惨的家庭， 一直在对抗，就经常看见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对，但是那个时候 很形象， 我哥哥已经是大学了， 很真实， 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个时候姑姑还是管得比较严，不太让玩。我不知道风雷大大作为资深玩家，在年轻的时候 那一段 有没有被家庭阻挠这么个过程？ 当然有啊。 是吗？ 尤其所以我这个放假都不爱回家。我经常在家里玩魔兽的时候被家长这个玩到最后玩到断电拉闸。 哎，那您玩魔兽玩的最狂热的那个阶段是在大学当中吗？ 我玩魔兽最狂热的阶段应该是刚毕业那会儿。刚毕业那会儿的话呢，我第一份工作没有那么累。所以就投到游戏上的时间就很多，而且当时的话呢，就是刚好是这个燃烧的远征这个时候，我不刚才也说了，我是跑到这个台服去玩去了。然后因为我的话呢，也是身边有一帮朋友，就他们跟我一起去玩台服了。从台服开始，从这个燃烧的远征开始的话，十人团有这个十人团打卡拉赞，那我带着他们打呗，就等于我是团长。 这个卡拉赞 是不是很 好？是不是在那个炉石传说里面有这个？ 对对对，你看你玩炉石你就知道。 棒棒的。 对，其实你玩炉石的话，你那个里面的很多人物、很多的角色、很多的卡牌，尤其是橙卡，它都是在由魔兽衍生出来的。 原来如此。 难道 所以刚才没有讲完这个凄惨的故事呢？按说应该已经毕业了，为什么家人还要去干涉您玩游戏？ 我家比较传统，认为游戏是一个 荼毒青少年的毒瘤， 玩物丧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没想到成为了这个国内大游戏社团的编辑， 最 后的工作就 最后去做游戏网站的编辑了。对对对、那个我家比较传统，认为游戏是这种玩物丧志，然后一想你都上班了，你怎么还这个跟小孩一样天天玩游戏啊，就很不理解，所以后来我就不怎么回家了。 不怎么敢在家里玩了，是 还玩，但是不敢玩太晚了， 间接的促进了大大的自己独立在外面自己住，没人管。 好像是这么，好像是这个、是这个道理啊。 其实说起来这些，嗯，就是我觉得包括我啊，方雷大这么喜欢一款游戏《魔兽世界》，它的游戏性和故事性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能吸引你孜孜不倦的上线上线打副本打副本，那么一群很重要的帮助你的兄弟，我觉得也是吸引力之一。 对对，这点说的很对，就是。上次咱们节目里面聊过，就说，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说，我觉得电子游戏发展到现在，它承载着两种功能， 嗯， 一种是作为一个故事载体，就是它要给你讲故事， 嗯， 另外一种的话，它要作为一个交互的平台，一个交互的平台呢，它可以是这个人机交互，也有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尤其是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在这个我觉得就是 MMORPG 是。就咱们大家俗称的网游嘛， 网游 是吧？这个大型网游，这个游戏类型是最能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的。 嗯， 你一方面你又接受了游戏的剧情， 游戏 告诉你故事，而另一方面的话，又因为这个多人在线的原因，把你和很多人联系在了一起。 嗯， 这个时候你就和其他人产生了联系。其实故事怎么讲，早晚都会讲完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这个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嗯， 包括现在可能大家不玩网游了，我们去打英雄联盟，我们去玩这个王者荣耀，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还不是在和你的朋友 和人来交互， 对不对？和人和人之间的交互是电子游戏，一直都具有，而且我觉得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的一个使命，我可以觉得这么说，或者说是功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玩魔兽呢？是因为。我们身边有一堆哥们儿， 嗯， 最早的话可能是因为宿舍的舍友， 嗯， 像我刚才说的，对不对？我玩了 魔兽， 回去两天之后，大家都在玩魔兽了， 懂？ 对，每个人都建号，这个，接下来之后的话呢，就是像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玩英雄联盟的话也好，那还不是和同事开黑，对不对？还是宿舍里面同事开黑，就是人和人之间，这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既然它是一个网游，是互联网，那就肯定与单机游戏不同，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是。 那如果一个游戏想要做长做得好，首先是它游戏性越高呢，就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你要配合嘛，对不对？ 啊，对， 你要一起去打副本啊，要配合讲究，然后你们促进人的交流，人与人之间交流呢，又促进你对这个游戏的粘性，所以两方相辅相成，这个游戏就会越来越久，玩的人也会变多。 是， 确实 好像也有很多发生在魔兽世界里面的非常感人的故事。 没错， 是 今天哈哈，虽然不懂，但是提前找了几张图片，让我们的风雷大大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解释一下。 嗯，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片哈，这个我不知道我们风雷大大能不能看。 哦，我可以看见。 嗯， 这个是国王护卫者。 嗯， 这个是应该是在那个燃烧的远征时期发生的一个事情，应该没什么意外的话，应该也是在 NG1 上发的，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就说是，嗯。当时的话不是联盟部落敌对阵营，像你不玩你也知道，这是敌对阵营。那么每个阵营里面它有每个阵营的首领。 嗯 嗯。 其实这个首领的话呢是可以被敌对阵营杀掉的。 嗯。 所以曾经吧，大家把屠城作为一个事情去做。 嗯。 就如果说我去能够杀掉 对方 主城里面的领袖，对首领。嗯。那是一件就是特别的 厉害的事， 长士气的事儿。 嗯， 啊，对于我们阵营，比如我们部落去联盟这边， 嗯， 啊，我们把联盟的什么暴风城攻下来了， 嗯， 对吧？ 嗯， 这种是很长士气的。相反，这个联盟这边，比如把奥古瑞玛推平了， 嗯， 他们也是很长士气的一件事儿。那这个互相去屠城团呢，这个是在可能现在可能不多了， 嗯， 早期的话是很多的，就大家有时候就。 嗯， 想着法儿，我是怎么能摸到雷天牙上面啊，去把凯恩雪提杀了，就很多人在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刚才提到这张图呢，就是一个屠城团的故事。 嗯， 那在屠城的时候的话呢，当然因为主城的游戏设计啊，包括地图设计的原因，有些 这个首领是很难杀的，就像刚才在图里面提到的，这个就是铁卢堡的国王，麦格尼同须。因为当时的话呢，大家集中在铁卢堡的玩家很多，就如果说你是联盟玩家的话，你在这个巫妖王之怒之前，玩家们最多集中在铁卢堡，所以你想在铁卢堡里面杀掉这个矮人国王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哦， 但是网游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嗯， 就是它有强势服务器和弱势服务器， 对， 两个阵营，有可能这个阵营是部落的强势阵营。就联盟它就没有多少玩家， 就人数比较少，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一边倒的优势， 对，你想去阻止这个事情就很难。 嗯， 那但是呢，就为什么我们说魔兽玩家这么可爱呢？ 嗯， 就是因为魔兽玩家他真的对这个游戏很认真。 嗯 嗯， 他有一些 RP 精神。 嗯， 就是我有这个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份子的精神，所以这个我们图上提到的这个，他就觉得我不管你来多少人， 嗯， 我就要守我的国王。而且最巧的一件事是什么？他手上拿了这把武器叫国王护卫者。这国王护卫者是卡拉赞出的一把剑，是一把坦克的剑。 国王护卫者， 对，他手上这把刀就是叫国王护卫者。 嗯， 那刚刚好他身后就是国王，所以这个事情发到 就好巧啊。 对，他发到论坛上之后就引发了群众的 热议， 有可能这个服务器它是一个部落的强势服务器， 嗯， 但是论坛上玩家是一样的呀， 嗯， 对不对？我们论坛上两边阵营是一样多的，所以这个图发出来了之后，大家就觉得 RP 精神总是可以感染人的， 嗯， 他觉得很 哪怕 很有感触， 嗯， 就是我为什么敌方已经在我面前聚集了这么多人，我为什么不走？我无处可退，因为我的背后就是国王。就很多，他有人，我不知道他是这个帖子里面这么说的，还是有人在回帖里面这么说。的确是一个很感人的事件，也是大家都能一提就能想起来的一个事件。 就真的把自己当做这个世界的一份子， 世界中的一份子， 特别有代入感。 嗯， 确实是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好不好？第二章这个好像是在交易什么东西吗？ 啊，对，这个应该是特别特别早的一个，这个是六十级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叫鱼别丢。鱼别丢的话呢，是也是 NG 论坛有一个玩家来这个论坛里面发帖子，说我今天早上遇到这样一个事情，我遇到了一个路人，他把钱然后给了我一些装备， 嗯， 然后最后给了我一条鱼。 鱼在魔兽世界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道具？ 它是就是魔兽里面有很多。 就是 不只是打打杀杀，还有很多生活类的东西， 嗯， 就是你可以去钓鱼， 嗯 嗯， 有很多特别大的鱼， 嗯， 就多少多少磅重的这个鱼，哎，钓上来以后 算是稀有的鱼吗？ 反正是挺难的， 嗯， 挺难出的， 嗯， 出来了之后特别重， 嗯， 这个量数字特别大， 嗯， 哎，我就可以炫耀一下， 哦， 虽然说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 用处， 对，但是我可以炫耀一下，看起来很厉害。 嗯，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玩家他上来发帖，就是说这个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最后给了我一条鱼，告诉我，嗯，然后拿密语告诉我， 鱼 打的是拼音， 嗯 ，yu 啊，对吧，啊？ 一乌鱼， 对不对？鱼别丢，拼出来是鱼 别 丢， 得悠丢， 你能拼出来的？ 对，他这个故事的点在什么地方呢？ 嗯， 就是说这个给他的人，他什么都没。别的什么都没说， 嗯， 也没有说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些东西， 嗯， 就我就把这些给你了， 就突然交易他， 对，突然交易， 嗯， 然后最后专门说了一句鱼别丢， 嗯， 为什么？就说我给你这么多其他东西，装备随便花，钱拿去花吧，但是这个鱼你不要丢， 嗯， 然后网友 你可以去脑补，网友们瞬间就开始脑补，就说 这条鱼到底发生 了什么故事，这条鱼发生了什么故事？对他而言，为什么比这些装备、比这些钱还要重要？ 那后来这个谜底解开了吗？ 没有解开啊，解开就没意思了呀， 所以才会传送到现在。 对，这个事情为什么 一条鱼的故事？ 为什么大家这么去记这个鱼别丢这个故事呢？ 嗯， 是因为我们要相信我们在游戏里面有很多超越游戏的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社交平台，那这些东西通通化到了这条鱼里面。 嗯。 对， 我们很多其他人说我去玩游戏为了好装备，为了什么东西别的，我为了多厉害多厉害，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们看重的是这些东西，是真正这些可能很多不起眼的小装备， 这些东西在我们眼中是最重要的。 嗯，对，其实就是说 代表了，就是它就代表了玩家单纯的对游戏的热爱。 虽然游戏啊，什么互联网是虚拟的存在， 对， 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啊，这些经历和曾经的发生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对，是这样的。 是的，我们还有第三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嗯，第三张，好像是很多金子。 哦，奥金定，对，这个是，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英雄， 是是 愿你有一份不悔的爱情。 嗯， 这个事情早期啊，我个人是不太相信魔兽里面有女玩家的，因为你刚才就就小美刚才就 别这样， 对，小美刚才解释了为什么我觉得游戏里面没有女玩家，但是女玩家是实际上是存在的，真实存在在游戏里面。 为什么这句话听风雷大大说有一丝丝伤感？ 我觉得还是有不少。 我觉得魔兽里是没有你， 总能听到魔兽世界怎么走在了一起啊。 对，其实后来这样的事情很多，就是。可能我就眼界窄了， 还看到群体。 其实我在身边没有见到玩游戏的姑娘， 啊、 所以我可能就觉得游戏里面，没有。当然这是扯远了，就是这个故事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是他们在游戏里面是爱人，通过游戏认识的， 嗯， 那也就相识了，然后就在游戏里面是、可能是这样男女朋友的关系， 嗯， 但是这个女玩家一直要跟这个男玩家说是我要。哎，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一直在跟他说，说这样一个事情，最早的时候， 但是也没有说是啥， 就对他一开始没有说是什么。最早的时候，这个魔兽里面有一把传说武器，就最早的时候只有那么几个传说武器，封建就是其中之一。 嗯， 那么这个男孩的话呢，他是就是核心玩家。啊，他很想要这个封建，但是封建的话，当时要做出来这个东西，它需要应该是100个奥金锭。奥金锭是游戏里面非常贵的一种材料 、 嗯、 对，材料，它可以有很多用途，它可以做装备，可以做装备也需要，做武器也需要，其他的很多地方的任务也需要。 嗯， 那要攒齐这个东西是要花费很大代价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每一个做封建的人攒齐奥金锭都是一件很 梦想中的事， 很难，就是他得、这个很费劲啊，很伤肝的这种事儿。 伤肝。 对，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这个姑娘是想帮他，她是一直在收集奥金锭、就是为了帮他这个男朋友 完成封建的梦想， 完成这把封建。 嗯， 但是在没有集齐的过程中，就把。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忽然有一天，这个他接到他交易给这么一堆奥金锭， 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嗯，就是这女孩给男孩交易， 后来这姑娘就说、这个是本来我打算等你封建出了，就是拿到这个任务物品之后，我一直在帮你攒、拿到这个任务物品之后，我要帮你，我给你把这些奥金锭攒了， 做出来， 对，这是，然后你就不需要你去忙了，也就是我给你做好 这一份礼物啊， 对，但是在还没有。这个事儿没做成之前，这个姑娘家里面是，我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楚，但是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变故， 嗯， 就姑娘不能再接着玩游戏了， 嗯， 所以作为她就变成了一个未完成的一个期望，最后姑娘就跟她说，那我不能再玩游戏了，我们的故事可能就到这儿了，但是，我给你攒的这些东西我要给你，就代表着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段 美 好 的 故事，对，然后这个。也没办法， 就我特别好奇、 有很多事情，你生活中很多事情没办法，人家最后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在一起，那这种事情见得很多，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放在魔兽上呢？大家就这些事情和我们刚才这个鱼别丢其实是一样的，它就是我们其实这三个图片啊，它有一个共性，就是它我们去触动我们的内容，它是超越游戏的。第一个故事、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它是不能用游戏来。 第一个故事《国王护卫者》，它是一个关于责任的故事。 嗯。 第二个故事《鱼别丢》，它是一个关于快乐的故事。 嗯。 第三个，《英雄愿你有一段不悔的爱情》，这个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嗯。 这些东西是超越游戏的。 嗯。 这些事情是我们通过《魔兽世界》这个平台做到的，所以这几张图为什么贴出来之后，大家都。知道他说了什么，而且都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就是因为这些几点，好的游戏是可以超越游戏的， 是的，没错， 来到现实中的。 特别好奇第三个故事啊，第三个故事最后到底有没有在一起？ 这个我就不知道。 即使是不能玩游戏了，还可以用别的联系方式， 但他们留下了一段美丽的故事。 这个。因为小美在场，我们就不要把它说破了。 什么什么？ 留给女玩家一些幻想啊！就是其实后来的话，有人说这是一个就是做出来的故事，就是说它不是真正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是为了营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事儿，但真假未知吧。就是最后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你相信它 是 真的？ 但 是 我们为什么宁可相信它是真的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每个人嘛，人们都期望美好的事情，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真的，有这样 没错 纯真的爱情故事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一定要去戳破它？为什么一定要说它是一个做出来的故事？ 人间有真情， 对吧？哪怕它 存在是吧？ 对吧？哪怕它确实是一个故事，但是感动到我们就可以了呀。 嗯，没错， 我们那么多小说电影不也是做出来的故事？ 这都是一些很久之前的故事， 对对，很久之前的故事，就是都集中在60和70集的时候。 对，最近也有一些事情说这是爱情，然后还有一些亲情方面的，就是我前段时间看微博啊，看到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小男孩的父亲去世了，然后这个小男孩看他父亲玩这个游戏角色，只知道一点点的信息，然后发到这个论坛上，然后大家帮他找这个账号的信息，然后最后很神奇的是，暴雪的官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把这个账号送给这个小男孩。 哇， 就是他继承他父亲的账号， 这个是前一阵子比较出名的魔兽世界的一个事件，就是找回我想看看我父亲曾经看过的世界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可能怎么今天就不用细说了，可能最近可能网络也都大家发达了，大家都看过这个故事，所以就不用细说。其实也一样，它是一个从游戏开始 的 超越了游戏的故事，这个的话呢就是亲情的故事了。 那我们知道现在风雷大大也是就职于 NGA 论坛嘛， NGA 论坛现在也是国内非常专业的一个魔兽的论坛， 盛名 是然后也是随着魔兽世界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不知道就是能不能最后利用一点点时间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NGA 论坛目前的一个运营的大概。 NGA 论坛的话呢，像刚才你们也说了，就是因为魔兽世界开始，它最早的话呢，是因为最早的建站人就是企鹅，田健的话，他是当时第九城市的魔兽世界汉化组的组长，就魔兽世界就是他带头跟汉化出来的。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硬核的玩家，他身边有一堆朋友，他就建了这样的一个魔兽世界的一个资讯站，这个站最早没有什么宣传，也没有什么就刻意的去扩大影响力这样的。但是就是因为最早有一群硬核玩家，而且有一点的话呢，就要提的话 ，NGA 最早的话，他因为魔兽世界开放了很多 UI 接口，所以在 NGA 最早的时候，他做大脚插件。大脚插件的话呢，现在可能也是很多魔兽玩家还在用。那我就是通过这个去最早知道 NGA 的。那随后的话呢，因为可能最早的时候，因为本身建站人他是比较硬核的，但是他身边的这些人也就比较硬核，所以最早的魔兽世界的一些有价值的资讯，比如说这个副本攻略，比如说这个职业的指导，那都 是那个时候是不是所有魔兽的玩家基本上都会去登录 NGA 看一看攻略啊？ 不是所有，最早的时候做魔兽世界的资讯站有很多，有好几个， 对，但是他坚持的时间比较长， 对， 而且好像现在咱们 NGA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魔兽世界了， 开始我自己的业， 是这样的呀，是因为我们玩家也在成长，可能你像我原来也只玩魔兽世界，但是现在我什么游戏都玩。我们在这里不只是聊魔兽世界，之后既然你开始聊其他东西了，我们虽然说是最早大家都是玩魔兽，但是下了魔兽之后，我们一个个都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个人呀，我们有自己的爱好，有其他的爱好，都是这些开始聊之后，论坛的功用就扩大化了， 凑在一起聊一些其他的游戏。 所以现在的话，就 登录论坛可以看到很多游戏资讯， 对，包括体育类的内容、影视类的内容，其实已经很生活化了。 是， 所以大家可以去论坛里面各取所需，没准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对，是的。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要到这里喽。非常感谢我们的风雷祭司大大做客直播间， 谢谢， 辛苦了。 看节目觉得开心呢，不妨佩戴一个我们爱摇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心。我们的 QQ 应援群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693，欢迎大家加入。 5675693，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啊。那明天晚上呢？